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将军令》，作者偷偷写文，第一卷，第35集。见他疯狂，小红更是害怕，连连告饶。陈泽明瞪圆双眼，指望着前方大步奔走，似乎什么也不曾看见，什么也不曾听见。这一路惹了无数人观望，见是陈泽明半拖半扛，强拽着一名小太监往前行，也有人上来阻拦。陈泽明不论来者是谁，一一打倒，闯了过去。小红挣扎了半晌，骤然陈泽明手臂一松，身子一震，掉落在地上。还没睁眼，已经闻到了烧焦后的尸臭味。小红张开眼，被废墟前铺得满地的尸身吓住，更是跳了起来，不由得满面泪水，纵声尖叫。她年纪尚幼，哪里见过这样的人间地狱般的情景。陈泽明看着她，也察觉不到自己此举何等残忍，满心只有一个念头。 你说她死了在哪里？找给我看。 他口中如此说，脸上却又满是迷茫期待之色，只希望小红永远找不出那尸身。小红哪里敢动手翻看，只颤抖如筛站在原地哭泣不休。陈泽明见他不动，自己弯腰开始寻找，翻了一会儿，指着正莫名其妙观望的兵士厉声道， 看什么看，还不给我过来找。 那边看守的兵士见他神色不敢多问，连忙一起来翻，却不知到底在找什么。寻了片刻，陈泽明突然停了下来，怔住了，又慢慢用手指仔细将手中那物件擦了擦，露出金色。那项坠却是只活灵活现的小猴。宫中戴金戴银的女子甚多，戴这种花样的却少见。小红见陈泽明不动，探头来看，看见他手中金项坠，却是吸了口冷气。 这是娘娘的，将军。 他想说这尸首就是娘娘，却被陈泽明面上的神情骇住，将后半句吞了回去。陈泽明俯头看着身下那具焦黑的尸体，想起那个灯光绚丽的夜晚，自己买了送给茵茵的那只木猴。 看，多像。 陈泽明， 快盖住，说汤猴。 转过头，别看。 将军，将军。 今日当值的是你？ 是。 你没发现，朕从一开始一个也没打算放过吗？ 将军，你怎么了？ 不会的，一定不会的，一定是哪里弄错了。 陈泽明尽力想相信自己的话，压抑自己要追究真相的冲动，甚至连真相是什么他都不敢仔细去想。然而悲愤难言，一股郁气在他胸中四处冲撞，几乎要将他整个人活活穿透。他又极力克制着自己，试图说服自己平息那些难以遏制的念头，那样鲁莽的后果不堪设想。他尽力挣扎着试图摆脱这个噩梦，而冥冥中似乎有另一个自己在旁边冷静地观察着一切，不断发出嘲弄的声音。 你在逃什么？你在辩白什么？你只是不敢面对罢了，你这个懦夫。 是娘娘的。她悬着坠子的时候，奴婢还问过，为什么不选万岁最喜欢的兰花？娘娘说，她就是喜欢猴子，只喜欢猴子。万岁喜欢什么，不管他什么事。这坠子他一直都贴身带着，也不给人看见，外人都不知道。 姨父让你学了功夫，原来是用来欺负女孩的。 哥哥，我很好，回去替我向父母请安吧。看谁回来了，我们的大英雄 表哥。如今你过得可好？ 真的好恨他。 为什么这么傻？没有你活着重要，你为什么就不懂？为什么要这么做？ 我好恨他，好恨他，我也恨你。 陈泽明的泪流了出来，小红的叙述把他试图掩埋下去的东西翻了起来。茵茵是爱他的，而茵茵从来就是那样一个宁为玉碎的性子，说好听是纯粹，说难听是偏执。他入宫已经近三年，他一直忍着，于是自己以为他变了，其实没有。茵茵一直是那个不喜欢就会直接说不的人，哪怕对方是得罪不起的恶霸，他也从不退避。如果前面是块石头，他宁可粉身碎骨也会撞上去。而这一次，他真的粉身碎骨了。错在陈泽明，茵茵早就失衡了。陈泽明没有发觉，以他如此熟悉茵茵的程度，竟然没有发觉。他应该想到的，在那个晚上他看到那一幕的时候，悲剧已经揭开序幕。陈泽明却只顾自己的伤痛，埋头自怨自艾，他从没想过茵茵也是痛苦的。这爱这恨足以让任何一个人失常，何况是孤身一人在宫中忍耐了那么久的茵茵。他想起自己返回火场时，大殿塌下时那几声尖利惨呼，那会不会就是茵茵？这个突然闯入脑海的念头让他的手剧烈地颤抖了起来，心如刀绞。他跪了下来，似乎在背负不起那份沉重，失声痛哭。茵茵死了，是自己亲手杀了他，茵茵不会瞑目。陈泽明闯入御书房时，皇帝正在写挽词，这本来应该是交给下面文臣做的事情，他却偏偏坚持亲力亲为，这让所有人都有些惊讶。大家都知道万岁与太后的感情一向不和睦，看来人一死还真是什么样的恩怨都勾去了。 哎，将军，万岁说过此刻不见任何人，请留步。 请留步。 皇帝抬起头，看到被一群侍卫用刀挡在门外的陈泽明，多少有些惊讶。他审视的目光扫过陈泽明全身，掠过他通红的双眼，落在他仍未出鞘的宝剑上。然后他放下了手中的笔。 万岁此刻不见人，将军为何硬闯啊？ 我有要事，要立刻求见万岁。 先退出去，待万岁宣你方可入内。 我要见万岁。 嗯， 谢见。 陈泽明扯下腰间的剑，旁边接剑的侍卫伸出手，两手交错，那一刻不知为何竟没接住，那宝剑直往下坠，重重落到地上，哐当一声巨响，将众人都吓了一跳。那侍卫有些尴尬，连忙将剑拾起。这期间只有陈泽明一直没回头，大踏步走到皇帝桌前。在那里他迟疑了片刻，就宫中礼仪来说，这个停顿的时间未免太久了点。太监往前踏了一步，正要扬声提醒，却见陈泽明已经无声地跪了下去。跪下之后，他并没有立即开口，他试图平复自己的情绪，而那些悲愤在他心头汹涌奔腾，急切寻找着宣泄之处，哪里是片刻间能压制得住的。皇帝等了片刻，不见他开口。 心有何事啊？ 回禀万岁，陈贵人死了。 说到后来声音渐低，他实在不愿意这句话从自己口中说出来，仿佛这话一出口，事情便一锤定音了，殷殷便真是死了，而杀死他的正是自己这句话。皇帝久久不予回应，陈泽明心中冰凉，挣扎半晌，缓缓抬头看清后，却是心中更寒。皇帝皱着眉看他，面上完全没有丝毫惊讶或者不忍的样子，倒是露出了一种类似困扰而又不耐的表情。见陈泽明抬起头来，才反应过来，微微侧头避开了陈泽明的视线。 是吗？ 陈泽明发现皇帝果然早就知道，到了此刻竟然连装一装也不愿意，他心中最后一丝希望也被掐灭，冷到了冰点，绷紧的身体开始发抖，一股酸涩之意直冲而上，他闭了闭眼，咬牙吞下那些血泪。 那你来是打算要做什么？ 如果方才万岁有一丝惊讶，那微臣便是来请罪的。 那现在呢？ 昨夜你明知道他就在太后宫中，却让我亲手烧死了他，是不是？ 大胆，竟敢跟万岁爷这样说话，来人呐！ 是不是？